上，影子被拉出路灯拉得好长，崩溃于黑夜中容易想象孤独是什么样。掏出手机说顺利变日常，默默悲伤与欺骗无力抵抗，想知道一个人为何悲伤，也许就是这样。我双手狼烟如望我没什么，风吹的细冷不会有人来联系吧，努力面向不像个笑话，今天的男孩是没太阳了，问候好像满是敷衍的回答，无法逃避掉鲜血淋漓的现实啊，梦想脆弱的让人笑话，太阳也不会为我而生气吧。梳理着泪我受伤的羽毛，想着黄昏时分地平线轻飘，灰与白的世界岁月静好，不会有人打扰，失去了飞上天际的力量，浮云遮满不会再试着鼓掌，无力拖延着迷茫与绝望，既然一身凌乱， 我们还在的。 终于不会再一生冷而害怕，因为我还有一直陪伴着的你们啊，新的温度随掌心传达，这样一起就能感到温暖吧，笑脸就是纠结现实与梦想的落差，成为自己。